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4月18日晚星期一晚又嚟到一剧之本嘅时间啦。阿初华老姑，一直以嚟咧，我哋都收到唔少嘅听众嘅 email 噶嘛，咁啊，想我哋讲下呢个剧本啊，讲下嗰个剧本啊，咁咁都有好多好好嘅建议，我哋亦都讲过唔少噶啦。咁不过咧，我哋就始终一个礼拜先得一集咧，就回应唔晒咁多嘅。咁啊，真系希望我哋亲爱嘅听众一来啊多多包涵啦。咁当然啦，亦都可以继续 send email 俾我哋嘅，我哋就 应该排到6000到啦。而家 下年应该2017有期俾大家。 系 嗱，今次咧。我哋揀嚟嘅呢個劇本咧，都係聽眾推介嘅噃，係仲要係好似直接聯絡阿初下，即係去推薦呢個劇本，證明呢個劇本應該都係一個好出色嘅劇本。希望我哋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面同大家講下啦。咁就係一個來自韓國嘅電影啊，《密陽》啦，由李沧东去編導，亦都係一套脍炙人口嘅電影嚟嘅。咁我哋即係上一兩個月都講過韓國嘅電影啦，上次就講朴讚旭嘅《原罪犯》，咁都係一啲即係探討人性啊、好深處嗰啲、好沉鬱嘅嗰啲嘢㗎啦。咁今次呢一套咧，我覺得都類似嘅，都係有一種有一種好沉鬱嘅感覺喺入面。睇完套戲咧，都係即係久久不能安睡嗰啲咁樣㗎啦。係啊，咁 你自己瞓唔著啫嘛？ 唔係啊，嗱，我喺一邊睇嗰套戲嘅時候咧，頭半段咧，我係真係瞌眼瞓嘅，老實講，因為我睇嘅時候頭半段好似都係一啲好平淡嘅生活嘅片段，咁尤其是我夜媽媽先睇啦，咁覺得啊好眼瞓，好眼瞓，咁係去到中後段開始留意得到啊個戲想講啲乜嘢啦，咁跟住先有啲嘢可以即係叫追看去睇落去啊咁，咁呢個我諗都可以留翻去，即係喺阿初講完個故仔之後，我哋再一齊去討論呢個故事啊，呢個劇本啊，咁又講下兩位你哋睇完呢一個戲之後有啲咩嘅感覺先？ 我覺得係。即係點講咧？第一樣嘢就係佢唔係啲典型我會中意嘅電影嚟啊！但係奇怪係奇怪在 你中意， 我中意嘅。其實我中意嘅演出嚟，我係中意嘅。咁我都有少少你嗰個感覺嘅，就係開頭喂，究竟佢想點咧咁樣？即係但係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個戲佢做得好嘅就係佢嗰個。即係我唔係話佢一個懸疑片啊，但係佢開頭 set up 嘅一啲懸念，即係一啲懸疑未決嘅一啲情況、一啲問題咧，我哋有問嘅，即係我作為觀眾，我喺出邊究竟係咩嚟嘅咧？去到一個位，咦，到最後佢真係唔答嘅喎，其實有啲問題佢真係冇答到，但係我認為呢樣嘢佢幫咗自己嘅。其實成個戲，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好想做嘅就係、是、想做一個好生活、好寫實，唔係要做一個好突然間好 dramatic。當然都 dramatic 啦個戲，但係佢成個感覺佢想好寫實嘅。咁所以點解佢頭段咧會選擇咗一個咁樣嘅方向去做咯？其實好似好淡淡然，好似好生活。好似好寫實咁，但係慢慢啲嘢開始揭露出嚟，慢慢開始見到個女主角，咦？點解會咁樣行一條路嘅時候咧？咁我戲就開始喐啦。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幫到個戲嘅。 今次我第二次睇啦，第一次睇嘅時候係好，因為最後嗰 part 啦，即係好似頭先講最後嗰三分一啦，係好震撼，我覺得。咁今次再睇咧，我其實覺得個戲。即係阿全導演啦，佢呢套戲咧攞咗康城影后啦。點解佢咁好咧？其實。正正就係頭先所講咧，其實佢由一開始成個戲，你可以話佢最初好似冇乜劇情咁，但係其實所有嗰啲好細膩嘅嘢咧，其實都係去建立緊呢個人物嘅。即係你再睇翻轉頭咧，其實嗰啲嘢全部都係有必須去存在，令到呢個人物咧，你會明白佢之後佢點解會咁樣去行佢嗰條路，或者佢每一個思想嘅衝擊係喺邊一度。其實劇本寫得好細膩，佢呢個作品係源自一個改編自一個短篇嘅小説嚟嘅。而李沧东本身咧，佢自己係導演係編劇啦，佢自己都寫小説㗎。咁所以咧，某程度上你可以明白點解佢嗰樣嘢可以去得咁細膩，同埋佢好多嘢咧，你好似話佢有啲嘢好似問出嚟冇答或者點樣，有一啲嘅 位咧，你好似覺得咦點解佢會呢個場之後就到下一個場，好似冇乜關聯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睇清楚啲咧，其實佢嗰啲嘢佢冇好直接咁去話俾你聽，呢個同嗰個有聯繫。但係其實佢係喺暗地裏咧，佢嗰啲隱好隱晦做到出嚟嗰啲點咧，其實你將佢連翻起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嗰樣嘢誒點解個演員可以咁有發揮。當你將嗰啲點全部串連起嘅時候，你就明白呢個角色點解出到嚟會係一個咁真實嘅角色咯，個人物係。 雖然我哋今日好 focus 會講個劇本啦，但係呢一個演出個導演同埋演員係真係相當之好，特別係全導演係，就算係一開頭嗰少少咧，我哋話有少少唔知追咩，我睇咗15-20分鐘都左右咧，我自己覺得喂點？個演出點解會咁樣嘅？我自然係 draw 入去，因為佢嗰種生活感咧，嗰個真實感咧係好罕見嘅。其實再加埋個戲本身咁 dram， 其實後面好 dramatic 啦，前面其實都 dramatic， 不過佢選擇一個咁樣嘅取向去做，然之後做得咁生活感、咁真實感咧，係真係好罕見。 咁我哋咧嗱一陣就同大家講下個故事嘅內容啦，跟住就講下嗰個生活感究竟係點樣營造出嚟啊？又或者啱啱阿六姑所講到點樣將好多唔同嘅一點一點咧串連出嚟，然後咧到最後俾大家睇到究竟呢個故事想講啲咩，之前嘅鋪敍究竟係有啲咩心思細密嘅地方。咁我哋轉頭講完個故事咧，再同大家慢慢分析落去。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密陽》2007年的韓國電影，咁呢套電影都叫揚威國際嘅啦，因為咧全導演即係啱啱我哋都提過嘅嗰位女主角啦，憑住呢個電影啊贏得第60屆康城影展嘅最佳女演員啊，咁而呢套電影亦都獲得咗多個唔同嘅獎項啦，咁大家都可以翻去揾嚟睇下嘅。咁但係依家咧，我哋喺節目入面咧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故事嘅內容大概係點樣嘅。 咁啊，個戲一開始咧，其實就係啊女主角啊全導演啦，就車住一個小朋友，好似瞓著咗嘅喺車度咁樣啦，咁揸車，咁架車就壞咗，就停咗喺條路度。咁啊，佢架車壞咗，咁咪打電話叫人嚟，即係幫佢啦，救佢啦。但係其實佢連自己喺邊度都唔知，佢淨係知道佢要去邊嘅，就係去一個叫密陽嘅地方。咁輾轉就聯絡到有汽車維修嘅公司，有拖車嚟咁樣啦，就將佢拖咗去呢度。咁而呢一個拖車嘅即係負責揸車嘅呢個司機咧，亦都係咁樣同我哋嘅女主角咧就認識咗。喺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哋係唔知道究竟呢個女士係發生緊咩事，我哋淨係知道佢就帶住呢個仔，就話咧佢哋就要嚟密陽呢度生活，因為咧呢度係個小朋友嘅爸爸嘅故鄉。但係其實個爸爸去咗邊咧？個爸爸係咪死咗咧？消失咗定係咩咧？係完全冇提過嘅，淨係知道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唔好意思問啦，即係包括呢個司機都唔好意思問啦。但係我哋估計就係可能呢個爸爸都已經過咗身。咁啊，呢一個咁樣嘅女主人翁咧，嚟到呢度咧，其實佢就真係冇咩特殊技能啊，咁佢就教人哋彈琴啦，佢就開一間即係鋼琴學院咁啦，其實真係一間琴行咁樣啫，咁啊。咁啊，佢去到附近咧，就開始就即係因為嚟到呢度生活啊嘛，咁佢主要第一樣嘢就係走圍去想，即係唔係話想結識嘅，但係起碼都要即係同人哋打個招呼，誒、哎，我新嚟呢度嘅，多多指教啦。 因為即係密陽係一個細嘅城鎮咁樣， 一個即係幾鄉村地方嘅咁樣。咁就係咁樣，佢去到咧，其實第一樣嘢，周圍嗰啲人已經覺得怪怪地嘅啦，即係一個女人帶住個小朋友嚟呢度住咁樣。咁佢亦都佢嘅行徑啊，係有少少古怪嘅，即係似係一個唔係咁容易相處嘅人啦。咁所以開始附近啲人同佢都唔係相處到，佢走去人哋間鋪頭度去同人哋打招呼，話人哋你呢度裝修咁樣唔係幾好，不如你改過嚟裝修啦咁樣。跟住走去就喺佢自己鋪頭嘅斜對面就有間藥房，咁去到間藥房度咧，人哋就同佢講：咦，你有冇翻教會啊？你不如我介紹即係教會俾你識啦咁。咁佢就開始即係佢唔信啦，佢當然佢自己係完全唔信呢樣嘢嘅。咁所以佢就不以為然啦，咁就翻咗去佢自己個鋪頭度。但係由於佢嚟到呢度人生路不熟，同其他人亦都即係可以話溝通唔到啦，交流唔到啦。咁啊一路都想辦法嘅。第一，其實我諗佢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佢好擔心佢自己個細路仔點樣啦，要讀書啊咁樣。所以佢亦都開始同其他嘅一啲即係師奶團，即係附近一啲唔同嘅即係主婦啦，都想辦法聯絡啦。但係其實都唔係溝通到，或者係即係唔 係特別熟啦。咁唯一 佢哋揀去溝通， 係啦，即係唯一就係嗰個之前車房整車嗰個師傅咧，就唔知點解就對佢 一見鐘情啦，對佢 啦，冇問點解啦，係咪？即係咁就一路都即係好幫佢啦，各樣嘢，即係包括佢嗰個琴行好似即係生意唔係幾好啊，都喂我同你諗啦，我又同你周圍推銷啊，介紹人嚟啊，仲幫佢整一張假嘅箱，話佢贏咗啲咩比賽啊咁樣嘅。喂，邊鬼叫知啫咁樣？咁但係佢話咁唔係幾好咁樣呃人咁啊，女主角就咁樣做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咧，佢就唔知做乜嘢咧。佢就走去買地喎，即係周圍同啲師奶嗰啲聽到就啊，你去買地啊，係啊，少少投資咁樣咯，咁樣咁啊，呢個車房嘅老闆亦都幫佢周圍帶佢去睇地皮啊，咁樣啦，咁樣咁遇事者咧就有啲人知道。就哇！佢就有啲地皮喎，咁啲人就突然間就對佢好好多啦，咁啊，即係佢應該係好有錢啊嘛，咁樣。但係呢樣嘢點知就俾咧嗰個校車嗰個司機啊，就飆咗呢個小朋友嘅心，即係呢個小朋友就消失咗。咁就打電話俾佢，就叫佢喂你攞贖金嚟啦。但係好不幸地，佢走去銀行度撳曬所有錢出嚟咧，其實都係即係講緊係唔知八百幾萬嘅韓元，即係大約係唔夠十萬蚊港紙，幾萬蚊。就算係而家匯率都係講緊六七萬蚊港紙，佢就係得咁多。咁就攞個紙袋咁就走去交贖金啦，抌落垃圾桶度交贖金啦。咁但係好不幸地，嗰個綁匪收到之後咧，就係嚇點解得咁少錢啊？你又買地皮有剩咁樣？佢話其實我冇錢我係得咁多㗎咋咁，即其實個戲入面冇明確講佢吹水㗎，只不過我哋通過咁樣嘅行徑，我哋就知道，原來佢係即應該係衝大頭鬼咋，即嗰啲人又對佢好啲咁樣啦，即附近嗰啲人，即原來係咁嘅。咁到最後呢件事咧，亦都係導致咗佢個仔咧，五歲嘅仔咧，就應該係俾人撕咗票嘅。個戲入面專登咧係冇好詳細咁去刻畫嘅，總之就係、是警察話揾到有條屍咁啊，去到發現咗有條屍咁樣，佢淨係見到佢喊咁，然之後都冇 close up 過見到條屍啊，咁就佢嘅生活就繼續咁樣落去啦。佢個仔嘅葬禮咁，佢奶奶走嚟咁啊，你連點解你連一滴眼淚都冇㗎？你有冇搞錯咁啊？鬧佢咁，但係佢其實都好傷心，我哋都睇到，但係只不過佢即係冇喊到出嚟咁樣啦。呢、這個就係佢即係個戲已經去到我諗有三分一到啦，係嘛？差唔多超過啦，可能。咁上下啦，咁好啦，即係嗰個女主人翁就經歷咗呢一扎嘢，喺一個咁樣嘅 setting 之下，咁佢點算呢？咁就喺佢附近嗰啲師奶嘅慫恿之下，即係唔好話慫恿啦，係啦，藥房嘅老闆，即係亦都可以話係想幫佢啦，就帶佢教會，佢個開始翻教會。咁佢翻教會咧，佢慢慢，咦，佢真係即係開心咗啲喎，即係慢慢話，哎呀，真係神對我真係好啦，真係神真係偉大，佢而家每一日都感受到神對佢好好啊，咁 覺得自己好似拍緊拖咁啊嘛。 係啦，佢又開心咗好多啊。但係那邊廂咧，車房嘅老闆咧，見佢翻教會翻得咁開心咧，陪佢翻教會咧開始。佢啲朋友 追女仔嘅啫， 係主要係為咗追女仔嘅啫。即係啲朋友笑佢咧，你唔係啊嘛，同啲教友走嚟喺街度唱聖詩，你搞乜鬼？圍住一齊笑佢啦咁。但係就呢一個車房老闆咧，亦都好堅持喎咁樣。咁啊，去到有一日咧，呢一個女主角咧就突然間咧就因為到最後咧都拉到嗰一個保姆車嗰個司機啊，都拉到佢啊。咁啊，拉到佢就係嗰個綁匪啦，而亦都係判咗入咗獄嘅。即係嗰個表面上件事就好似告一段落啦，但係就呢一個女主角咧，佢喺呢個教會度經歷咗一段日子之後咧，佢就突然之間唔知喺邊度有一個念頭咧，佢就覺得哎呀，神對我真係好好啦！我雖然呢一個係對我係一個好大嘅，可以話係挑戰啊，就係佢覺得佢應該要寬恕呢一個咁樣嘅綁匪或者係殺人兇手，佢就覺得我可唔可以安排我去呢一個教導所，即係監獄啦，就係去嗰度咧，就係見呢一個绑匪，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我宽恕佢啦，咁样，咁啊就走咗去呢度，咁啊佢真系走咗去教导所嗰度啦，监狱嗰度啦，就同埋一啲教友啊，同埋亦都系呢一个车房嘅老板，亦都车佢去啦，咁就去到呢一度，咁啊去到点知见到呢个咁样嘅绑匪咧，佢就可以话系神采飞扬啊，真系个几好状态咁样，佢嚟到咧亦都系心情系好放松啊，容光满面咁样啦。咁點知咧就係呢個女主角去到就係話，我喺路上面見到有啲花，我知道喺監獄都唔容易見到花，所以我摘咗啲花嚟俾你睇下，雖然我俾唔到你咁啦。但係呢個綁匪咧，佢又好開心咁啦，又好即係好面色咁啦。到最後佢就話：哎呀，我喺度其實好好啊，多謝你對我咁好啊。同埋咧，神已經寬恕咗我啦，即係我入咗嚟之後，我認識個神，我神已經寬恕咗我。呢個女主角突然間聽到之後，佢就 即係面色一沉，然之後佢就開始唔知點樣應對，因為神已經寬恕咗佢啦。咁我嚟做咩啊？我嚟想寬恕你 喎。佢本來話我係嚟帶神嘅愛俾你咁樣。 我知道咗啦，你唔使帶俾我啦，我已經寬恕咗我啦。即係咁，但係佢見到咁樣情況之後，佢有啲唔知點算啊。因為我諗喺我嘅角度，我嚟睇嘅時候，其實佢亦都係對自己希望對自己一個解脱啦。入到去對住一個殺人犯，對住一個綁匪，佢入到去同佢講：我寬恕咗你啦。咁即係某程度上佢都係想俾自己一個解脱啦。但係好不幸地入到去個綁匪同佢講：神已經寬恕咗我啦，你唔使寬恕我啦。即係佢冇話你唔使寬恕我，但係個情況就係咁啊。佢自己已經好開心。咁啊走到出嚟見到嗰啲教友，見到車房老闆咧，佢就。即係個人呆曬，唔知點算，佢開始唔知道點樣面對呢個情況啊！睇起上嚟就係佢面對咗一個好大嘅打擊，而佢嘅教友嘅牧師就只可以為佢祈禱。咁如是者咧，佢嘅生活就起咗一啲嘅變化啊！就係以前佢翻教會啦，佢而家唔翻教會啦，即係佢覺得原來係。我唔知道應該點樣形容佢呢個心情啦。 點解我都未去原諒佢？點解上帝會有資格就可以有咩條件去原諒？係 啦，即係呢個佢亦都輾轉嚟同佢嘅教友啊，同啊車房老闆啊，亦都有提過，就係喂咁我可以點啊？咁佢亦都唔知道可以點啦。咁就繼續生活落去，而佢呢個繼續生活落去咧，就開始起咗啲轉變。咁佢做咗幾個行徑嘅，即係我直接講佢嘅 action 啊，佢執行咗啲咩？做幾個行徑啊？第一樣嘢我應該要講嘅咧，就係佢個行徑有啲咩變異咧？跟住就係唔知道做乜嘢咧，佢走去偷人哋啲 CD 喎，走去 CD 鋪度喺度睇嘢啦，唔知道做乜嘢咧，佢就即係扎家衣就袋埋咗個 CD， 然之後衝咗出門口，人哋嗰個防盜響咁啊追出嚟啦，咁啊跌咗 CD 咁樣，然之後就即係個鋪頭嗰啲人亦都冇特別點追究，然之後就擁咗兩嘢咁攞翻 CD 走咗咁樣啦，即係覺得佢開始有啲精神失常咁啊，好似。第二樣嘢呢個女主角咧走去個教堂度啦，即係所有人喺度祈禱啦。佢就唔知做咩喺度拍嗰啲拍台拍凳咁樣嘈喧巴閉，咁其他人就開始望住佢啦。咁其他人都唔知點算啦。佢又開始即係我喺度睇嘅時候就覺得佢開始有啲精神好唔穩定啦，佢情緒好唔穩定啦，甚至有少少你可以話係精神失常啦。咁佢亦都唔知喺邊度咧，就即係我唔知係咪佢偷咗嗰隻 CD 啦，就係攞咗隻 CD 就走咗人哋有郊外有個好大嘅報道會咧，咁啊睺個牧師喺度講嘢，冇人睇嘅時候啦，企緊肚啦，佢就走咗入去嗰個有個帳篷度，有個音響系統。喺度攞只 CD 喺度播，如果佢播嗰只 CD 咧，就係真係全部話，即係你講大話，你講大話啦，嗰只歌個內容就係咁咯。咁人哋就喺度報道會就喺度，咁即係佢就唯一一個喺嗰度有一個冷笑，有一個笑容，然之後就走咗出去咁樣啦。咁但係佢都唔係真係完成咗啲咩，只不過係一樣咁嘅嘢啦。咁如是者咧，佢係繼續做落去咧，係再瘋狂啲係咩咧？佢係識有對面藥房嗰個老闆啊，即係一路係個老闆娘話我帶你去教會咧。佢識有對面嗰個藥房嗰個老闆，個老闆娘唔喺度咧，就同人哋講話其實我一路都對你有啲感覺，我又唔知點講，唔知點算咁樣。咁就叫人哋即係同人哋就揸架車就走咗出去，唔知去咗邊度咧，荒山野嶺咁樣啦。咁就基本上佢就係識有人哋嗰個老闆，那個老闆咧就基本上係就係同佢喺個草地度咧就準備就做噶啦。咁但係咧就竟然咧到最後呢個老闆咧就係話我唔得啊，因為咧，我覺得好似神喺度望住我咁，因為佢即係喺教外度，就喺個天下面咁啊，佢淨係個牧師嚟㗎，係嘛？ 其實佢個女仔，你已經見到佢嗰啲眼神，其實佢就係想做咧，就係等望住個天咧，就係等你睇下你嘅。 咁但係到最後就係我都唔知係幸定係不幸啦，就係嗰個牧師話到最後對唔住啊，我能夠咁樣做啊，因為我覺得神喺度望住，然之後佢就即係著翻衫咁樣啦，然之後就離開咗啦。咁如是者呢個女仔咧就嚟到一個真係可以話係崩潰嘅邊緣，佢一路都係啦，其實即係佢都唔知道可以做咩。 佢仲識有埋嗰個車房嘅老闆，即係一直對佢好好嘅。係， 但係呢個車房嘅老闆因為之前又約佢啊，約佢唔到啊，然之後話 係終於 約佢啦，咁就開始覺得你有啲問題。但係佢識有呢個車房嘅老闆嘅時候，那個車房嘅老闆亦都覺得佢唔對路，唔知點樣去面對佢啦。咁去到咧，佢精神崩潰嘅邊緣咧，到最後係呢個女主角咧就即係戒手啦，割脈自殺啦，咁又再入咗醫院，咁啊開始就即係醫院就開始咧，真係覺得佢即係精神有啲問題啊，開始有啲其他嘅心理輔導啦。如是者，佢喺醫院度咧住咗好一段時間嘅，咁係唯一就係可以話喺呢段過程入邊不離不棄嘅咧，就係呢一個車房嘅老闆啦，即係都有 keep 住嚟睇下佢咁啦。到最後佢真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俾佢離開呢個病院啦。 可以出院啦。咁佢第一樣嘢想做，佢就話咧，我想去剪個頭髮。咁呢個車房嘅老闆就話：咁咁好啦，我車你去剪個頭髮啦。咁啊帶咗佢去一個即係普通嘅非法鋪入邊啦。去到呢個非法鋪入邊咧，佢就遇到一個人。咁呢個人係邊個咧？其實佢戲入邊之前咧係出現過嘅，就係、是。呢、這個綁架佢嗰個人嗰、那個嗰、那個小巴司機啦，個女嚟嘅應該係、因為之前見過嘅喺街度呢個女真係又好壞啊，同啲飛仔喺度玩啊，咁跟住就俾個老豆捉上車啊，然之後就打佢，真係我哋估計係佢個女。然之後佢亦都曾經喺街度咧，呢個女主角曾經喺街度遇過咧，就係、是、呢個女仔俾其他呢啲飛仔喺度嚇。咁但係佢冇出手幫佢，我諗一部分都係因為佢真係有少少嘅報復心態啦。我哋唔肯定佢嗰個心態咩，冇詳細描述嘅。但係嚟到呢個位咧，竟然係呢一個咁嘅女咧，就係、是、被安排就係、是、幫佢剪頭髮。咁嚟到咧就大家都認得大家嘅其實。咁呢個女主角咧就開始問佢你點啊？你而家做緊咩啊？咁樣。咁呢個女仔就答佢冇啊，我而家就係剪頭髮咯，幫人咁樣。佢冇讀書啊，讀唔到書啊咁樣。但係到最後咧，呢、這、一個女主角就係喺個頭髮剪到一半嘅時候咧，傾咗幾句偈之後咧，佢把聲走咗出去，奪門而出嘅，淨係走咗去個頭剪到一半走咗出街。而我諗係即係我哋去睇嘅時候，就係佢承受唔到另外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打擊啦，就係、是、喂個可以話係壞人啦，壞人個女，雖然佢唔係話有啲咩壞嘅下場，咁但係佢繼續安好咁繼續喺度生活緊喎，咁佢幫人剪頭髮咁樣。咁然之後佢就周遭被呢啲咁嘅壓力之後，佢翻到屋企咧，佢就自己一個人坐喺度咧，佢就喺度自己幫自己剪頭髮。而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是、個車房老闆咧就嚟到，咦你自己幫自己剪頭髮啦？咁我幫你攞住塊鏡咯，咁啊攞住塊鏡咁樣。咁最尾嗰個 shot 咧，成套電影最尾嗰個 shot 咧，就係睇住佢咁樣坐喺度自己剪頭髮，然之後嗰個車房老闆咧就幫佢攞住個鏡，然之後咧個鏡頭慢慢 pan 低咧，就見到有啲樹影，有啲太陽喺度。咁其中一個小小嘅呼應就係一開始個電影咧就話，你知唔知密陽點解叫密陽啊？因為密陽就係佢哋住嗰個地方。密陽佢就係英文個電影戲名就叫 Secret Sunshine 定 Secret Sunlight， 我唔記得咗。Sunshine。咁就係佢話哦，密陽就應該係解做即係秘密嘅太陽啦。咁、而到最後個戲嘅個 end shot 咧，就係影住有啲太陽嘅光影，咁、那個戲就完咗。咁當然亦都冇好詳細咁樣解釋究竟係乜嘢啦。咁而呢一個亦都係我一開始就係話呢個係其實有好多問題咧。其實佢冇專登去解答佢 set up 咗少少嘅懸念，冇去解答佢嘅。但係就到最後就有一個咁樣嘅少少嘅，我唔知係咪主腳啦，但我就見到呢咁嘢啦。咁、那個戲就咁樣完咗啦。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咧一劇之本同大家講《密陽》啊，2007年嘅一套韓國電影。咁啱啱咧就講咗個故事嘅內容啦。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講過喺睇呢套戲嘅頭嗰一大段時間入面咧，我都係覺得佢好平淡啦，好唔知佢有啲咩事發生，亦都好似冇乜想追落去嘅嗰種嘅衝動嘅，咁令到我亦都昏昏欲睡嘅。去到中後段開始，大家就知道女主角因為一件事就係佢個仔俾人綁架，跟住就發生咗之後嘅一啲事啦。咁但係喺嗰個故事嘅鋪排入面，嗰、那個比例上面咁樣嘅分配，大家有冇啲咩諗法咧？ 即係如果講翻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啦。咁我哋不如試下 identify， 即係有冇一個實質嘅起，嗰個起喺邊度，同埋點解我哋會有咁樣感覺？因為典型嚟講咧，如果我哋睇戲咧，就係我哋係。rationally 也好 ，irrationally 即係純粹係一個情感上嘅都好啦，究竟係理性上或者情感上嘅都好啦，我哋有一樣嘢追㗎嘛，咁嗰個追嘢最典型呢就係、一個 major conflict， 一個最主要嘅事件衝突，咁我哋就係追呢樣咁嘅嘢嘅，咁如果喺而家我哋討論嘅時候，大家覺得成個戲嗰個最主要嘅衝突或者最主要嘅事件係乜嘢呢？ 其實我睇個戲我睇到嘅就係、其實由佢踏入密陽開始睇緊嘅就係呢一個女仔，佢點樣去面對佢生命裡面嘅每一個打擊，然之後都可以點樣去係面對呢樣嘢。 嗱，我好同意 Lucretia 呢個講法嘅，但係呢個講法咧，老實講，我喺睇緊嘅時候咧， 我唔係即刻知嘅，因為咧頭先阿傑講嗰個問題咧，就係正正係，咦我其實我唔係好肯定追咩嘅，點解我仲未有事件發生嘅咁樣？所以你一開始嘅時候睇咪會有少少，咦究竟乜嘢啊咁樣？咁呢樣嘢調翻轉頭，阿傑你又講下，你覺得咧嗰個所謂有個主要事件邊度你開始覺得有主要事件？因為有個位你話醒翻嘅嘛，你 係 個醒翻位係咩嚟？ 就係個仔俾人捉咗嗰一刻開始有事發生， 因為嗰度有一個重要嘅衝突嘅事件啦，嗰度我哋就醒一醒嘅，呢個好自然嘅。嗱，咁但係咧，我同意 Lucretia 個講法嘅，因為成個戲其實係睇緊呢個女人點樣面對佢個生活嘅一啲嘅狀況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有一個假設就係、一開始其實個戲就係講緊佢個先生應該過身，即係一段時間咁啦，佢又要照顧個仔。咁呢個係我哋深刻去關心，但係一路都冇乜大嘅事件，淨係睇佢點樣處理生活。而去到有一樣比較大嘅事件就係個仔俾人捉咗嗰度咧，我哋就可以咦有戲睇咯。 但係咧我有少少分別，我比你早啲嘅。我嗰個位咧係佢喺佢個細佬出現嗰個位嘅，佢咪有一個位係佢細佬嚟探佢嘅，探咗一次，跟住個對白裡面咧，因為我哋一直都知道咧就係佢個老公死咗啦，呢個女仔個老公死咗，而佢嚟呢度係因為佢老公咧就一直成日都想話咧將來要翻我個故鄉嘅密陽嗰度住嘅，咁所以而家佢咧就帶住佢老公嘅遺願啦，可以話就係幫佢實現呢個願望，就嚟到呢一個地方。咁我哋係一開始係。完全都係呢一個嘅諗法㗎嘛，佢同佢嗰啲村民都係咁樣講嘅。咁直到佢個細佬嚟到啦，跟住我哋見到有一段對白咧，就係、個細佬問佢，佢話其實家姐我真係唔明你做乜嘢。你個老公係出面識咗女人，佢根本就拋棄咗你哋，你而家做咩要為咗佢咁樣走咗嚟呢個咁嘅山卡拉地方住啫？係咪？然之後個女人話。你唔好咁樣講啊！佢唔係啊，佢根本最中意，始終都係我同個仔嘅。嗱、其實呢度你就見到嗰個矛盾啊。其實呢個女人嗰、個戲，我自己覺得喺呢度就有嘅，因為你會見到呢個女人點解佢要需要講一個咁樣嘅大話，就話佢好似營造到個老公其實好中意自己，佢只係死咗、交通意外死咗，然之後佢就帶住佢嘅遺願嚟到呢度。咁你就已經開始睇到呢個女人，佢係需要拿住一樣嘢去支持佢自己個精神，去面對呢一個打。如果你諗住一個正常嘅女人係面對咗呢件事，應該最得閒就唔會翻去老公屋企啦，係咪？自己可能帶仔去第二度重新開始啦，係嘛？但係佢係反而再做多咗一樣嘢，即係你會見到就係佢當佢失去咗呢段愛，明知個老公其實係中意咗第二個女人嘅時候，當佢死咗嘅時候，佢反而要話俾自己聽，唔係嘅，其實老公係好愛我哋，最愛都係我哋。而家我要為咗佢愛佢，我要去到佢嗰個家鄉長期居住，佢仲諗住買地，即係嗰樣嘢。你就見到，然之後你再睇翻後邊嗰啲咧，你就開始明白，即係佢個女人，佢係佢用咗咩方式去面對佢每一次嘅災難，佢就要揾啲嘢去拿住嘅。咁所以咧，頭先有講過咧，佢點解見到嗰、個兇手個女俾人打，係咪佢冇去幫佢啊嘛？佢嗰個直接落下一場咧，其實就係佢同啲師奶講話，我決定要去監獄嗰度去原諒佢嗰個兇手。其實正正就係佢嗰種矛盾啊！佢第一時間其實佢係冇辦法原諒嗰個女人啦，那個女仔俾人打，佢都完全係走咗。但係佢呢個人咧，就係佢會諗咁，但係其實佢係要做翻更加多嘢，去補償佢自己，好似呢個軟弱。其實呢一次。呢一種嘅矛盾咧，喺佢之前咧，佢個喺個警察嗰度，警察局咧，佢見到嗰個人帶個兇手埋嚟啦，佢係好似略略避開咗，係冇。佢喺個殯儀館嘅時候，佢已經有講過，佢話其實點解我當時會避開佢嘅？我應該打佢，或者我應該十秒殺咗佢，都冇人話可以話我點解我避開佢。即係呢個女人就係呢種性格，所以佢嗰日佢面對咗嗰個女仔俾人打，而佢自己袖手旁觀走咗之後，佢第二日接住個鏡頭，你見佢啲剪接就係咁嘅。佢接住佢就係話：我要決定去嗰度寬恕佢爸爸。即係呢個就係佢要逼自己去做多一樣嘢，係佢覺得可以補償我之前，或者係要 support 住佢自己個精神，因為嗰樣個理念係而家支撐住佢噶嘛。但係其實到佢最後，其實佢係做唔到嘅，因為當佢就係話嘅時候，即係同我講對唔住，想原諒佢嘅時候，嗰、個兇手已經話我已經被原諒。呢樣嘢亦都好似成大家粉碎咗佢嗰種嘅精神嗰個支撐。咁到最後，我會覺得咧，反而佢即係喺醫院再最後出翻嚟，佢去翻嗰個理髮館嗰度，佢本身見到嗰個女，佢都係想同佢好客氣咁去傾偈。但係到最後佢走咗。我自己睇，我反而覺得係。佢終於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佢接受翻自己係一個 我唔需要做到咁好啊，即係我可以寬恕唔到，我咪走咯，即係何必要令自己咁辛苦？所以走咗翻屋企，我自己去理化咯。我覺得係有少少佢自己 take up 翻自己呢樣嘢，唔使再係好似以前咁，佢一定要搲住一啲嘢去幫自己去建立翻。一係就係搲住嗰個老公其實好愛我嘅，一係就搲住對宗教嗰個狂熱，即係。佢，我覺得反而去到呢個位，最後點解會停喺呢個位？係佢自己終於揾到一樣嘢。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人，我自己而家咁，我自己去剪，我自己幫自己剪啦。我做唔到一個好人唔緊要啦，即係我可以承受自己係一個正常人、普通人咁樣咯。我睇到佢點解會選擇喺嗰個位完，就係咁樣咯，就係、是、呢個女人嘅呢個咁嘅歷程。 可能我呢個係一個普通啲嘅觀眾去睇咧，就冇睇到六姑嗰啲咁多咁仔細。 其實頭先即係我 lead in 緊嗰樣嘢，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就是、我頭先喺度講緊起承轉合啊，或者我哋有一個 terms 我哋都提過嘅，即係呢個係嗰個所謂嘅 exposition 咧，同埋我哋頭先嗱 inciting incident 啦，我哋都提過啦，即係嗰個爆破點啦，即係個事件主要開始推進啦 ，exposition 啦，你究竟前段點樣去鋪排啦，咁同埋我哋而家我哋中文我哋叫起啦，個起有陣時會係個 inciting incident 嚟嘅，但係即係近代嘅好多我哋睇好多戲咧，特別係我成日都講啊，你如果睇 James Bond 嗰啲咧，成日都係嗰個 inciting incident 同埋嗰個 exposition 咧，係推到好後嘅，係散咗嘅，即係唔會好似以前我哋成日講嗰啲法國戲啊，或者係有兩個嗰啲工人。走出嚟喺度講話，哎，太太係點啊？咁樣即係佢唔會咁樣交代嗰個事件嘛。但係而家我諗出現咗，我嗱呢、這個字眼我未必係啱啊。所謂嘅斷層啊，就係頭先阿傑話，咦？我睇嘅時候我唔係好知追咩喎。但係阿 Lucretia 就話唔係喎，我一開始我就知道追咩。其實咧呢、這個幾睇本身嗰個觀眾個 sensitivity 係唔係同個戲可以扣得上㗎、那個 channel？ 嗱，我唔係話邊個啱定邊個啱，完全冇㗎。因為有陣時候我哋係冇咁 sensitive， 就冇咁 sensitive 㗎啦。咁但係如果我調翻轉頭，如果係好似阿傑咁樣去睇嘅話咧，咁嗰樣嘢就會 identify 咗某一個所謂個主要衝突，而嗰樣嘢我真係，咦，我而家有嘢追咯。咁但係嗰樣嘢得意嘅就係、是，咁阿傑，你覺得嗰個位置開始有嘢睇嘅時候，你而家睇完成佢，咁你睇前面嗰段嘅時候，你覺得係咩嚟嘅？或者你有冇啲咩特別嘅嘢想同我哋分享？ 我係會知道咗多啲之前嗰一啲嘅片段究竟有啲咩意思嘅， 譬如咁樣嗰啲， 譬如係啦，譬如就係藥房個老闆娘之前有一段就係一開始就同佢傳教啦嗰啲嘢，咁我本身開始一路睇，咁有個小鎮有個人傳教呢啲，即係好瑣碎嘅一啲片段，好似冇乜特別嘅嘢。哦，去到後來原來綁架呢件事令到個女子點樣去投入個宗教嗰度，即係前面開始原來有啲嘢係鋪咗落嚟嘅。咁我睇到嗰個位嘅時候就會發現翻，哦，原來係咁嘅。咁但係我就係覺得前面嗰啲會唔會好多到嗰個比例上，好似之後綁架事件，然後後面呢個女主角對於宗教嗰樣嘢點樣，然後再報復啊諸如此類咧，好似又仲少一啲添。即係 你而家呢個係一個 comment 定一個問題嚟㗎？你呢個係一個 comment 嚟㗎，係一個問題，唔係喎。我聽你個口氣，你呢個係一個 comment， 即係覺得前面係嗰度，咦？點解？ 即係前面太長啦，後面反而短。 你問得條問題，呢個係一個 comment 啦，係嘛？ 唔係呢個 comment 之後就問呢個問題，究竟咁樣嘅睇法係唔係一個？合適嘅睇法咧，或者我有冇 miss 咗一啲嘢係？ 唔好講合唔合適住啊！我都調翻轉頭就係、是，咁你而家你個 evaluation 就係唔係就係你個 comment 直接就係點解前面唔短啲啫？你而家係咪就個 comment 就係咁先？ 可以係啊，不過唔係短得嚟，我又唔知係唔係有一啲嘢係重要嘅。只係我冇留意到啫，咁話短啲咁咪短啲咪冇咗。 就係係啊，咁你覺得個頭嗰度係咪有啲嘢可以 cut 得啊？有冇啲嘢你覺得 cut 得啊？而家你睇完之後， 我諗你要再睇多一次先可以知道邊個位 置。整體嚟講短啲會好啲咯，即係早啲有嗰個所謂嘅我話係主要事件啊，唔知係咪咁樣講啦。但係嗰個事件就係綁架件事出，咁我後面追嗰啲嘢。我要睇多啲咯，係咯，前面嗰啲就唉點啊？你想點啊？你想點啊？嗰個嘅情緒已經令到我有啲唔係好想睇，我係咁喺度睇啊，完美啊，完美啊！你想點啊？去到後來咧，嗰件事已經唔能夠再激起翻我去追嗰樣嘢。 我諗我明㗎，呢個亦都係咧。我一開始我咪話，咦，其實佢有某啲懸念咧，佢 set 得幾聰明，所以佢唔解答嗰啲咁樣嘅懸念咧。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令到前段嗰一個我姑且叫佢做 exposition 先啦，即係喺佢個仔俾人 綁架之前，姑且叫佢做一個 exposition， 即係交代個背景，等我哋知道慢慢去入去呢個世界究竟發生咩事，然之後真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事，我哋去追呢個事件，而呢樣嘢亦都真係令到個女主角真係陷入佢之後嗰個萬劫不復嘅一個咁樣嘅境地㗎嘛。咁所以我亦都覺得你覺得。真係嗰度係一個起啦，一個主要線，嗰、那個完全無可厚非嘅。我亦都覺得大部分觀眾都會係咁睇。咁但係咧，我而家我 raise 嘅另外一個問題，呢個亦都同阿 Lucretia 頭先佢講嗰個咧，我覺得有啲近似嘅就係、是，其實前段我睇嘅時候咧，我係咦究竟你想點啊？但係嗰個究竟你想點咧，係足夠令到我有話我想追嗰樣嘢嘅。嗱、我未知個戲想係點，但係我足夠地我都係一個耳瞌眼瞓嘅觀眾嚟噶，其實老實講，即但係嗰樣嘢，我覺得有足夠，究竟佢想點咧？點解會咁？點解呢個人個行徑咁奇怪嘅咧？究竟係乜嘢落去咧？個腦 即係我諗，我嘅特別係個導演點解會去揀呢一場去拍擺落去咧？我覺得佢呢一樣嘢有好多呢啲嘢， 係啦， 令到你係咦覺得其實今次第二次睇咧，我都有少少覺得驚住。因為我記得套戲幾長下嘅，咁但係咧，我又好快咧，其實我又入到個戲嘅喎，已經都即係所以，我覺得係 同埋呢個戲肯定係睇第二次好睇啲添， 係可能 呢個係好有可能，因為特別係真係唔好介意咁講啊，你第一次如果唔係咁 sensitive， 你開頭嗰啲究竟搞乜嘢啊？所以我頭先就問個問題，你覺得 cut 唔 cut 到？你翻去睇一次，你發現好難 cut 㗎，係 啊係啊， 前面嗰啲嘢係 佢係有用嘅， 好有用㗎，係。即每一個你好似斷咗唔係好關事，斷咗唔係好關事。但係你諗翻你每一場就係、是、你冇呢場後面唔通、啊。 甚至即係佢一開始嗰場就佢同個仔喺度咧，即係等嗰個咁嘅人拖車咧，嗰段少少嘅戲咧，你已經覺得其實都係已經有用，因為佢同個仔嗰個關係就喺嗰度出曬嚟啦。 佢同個仔嗰個關係係刻畫得好得意㗎，幾場戲個仔唔多嘢講㗎嘛，個仔成日都係講嘢走咗去啊，跟住唯一一場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是。阿媽翻到嚟唔見咗個仔喎，阿仔啊，做咩啊？跟住個仔匿埋咗，然之後阿媽喺度喊，我喺度睇嘅時候，咦，佢堅喊定假？點解咁奇怪？喂，啊，原來佢真係假喊，佢喺度同個仔玩，佢知道個仔匿埋咗喎。跟住到最後個仔真係唔見咗嗰陣時咧，哇！嗰、那個鋪排你見到。即係你點會冇啊？之前嗰場捉伊恩嗰場啊，佢係建立佢同個仔嗰個關係。所以我而家咁樣，我哋已經睇完咗個戲啦。我就淨係睇咗一次啫。我而家咧，我諗唔到前面有邊場戲我睇嘅時候真係覺得喂唔對路啊！點解會有場咁嘅嘢嘅？喂唔對路啊！點解佢嗰個位要見到個小巴司機捉個女上嚟，擁出去兩嘢又唔講嘢，又唔講係佢個女，又唔鬧佢做乜嘢，乜都冇講噶。你咁樣去睇翻，你就會發現前面嗰啲嘢咧係好得意。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呢個位，我就再褪後一步，再去嗰個分析啦。因為我頭先我假設咗個戲係去到嗰個仔俾人綁架嘛，其實個戲真係好前嘅呢個戲，即係只不過係我哋作為觀眾嗱，我唔係話所有人都要啊，我好 sensitive 啊，我 sense 到啊，我或者我 sense 唔到，我就蠢啲咯，我就笨啲咯，唔係一樣咁嘅嘢。只不過係個戲咧，好明顯係前段佢嗰啲所謂嘅懸念啊，係已經 set up 緊個 tension， 同埋已經 set up 緊呢個人係有一個問題嘅。只不過我哋未完全 identify 到個問題係乜嘢。呢一個喺導演同埋編劇嘅功力上面咧，係做得相當之高明嘅。因為如果我哋齋睇個編劇，如果我哋而家攤翻個劇本出嚟講啦，咁如果有一個即係可能係普通嘅觀眾睇嘅時候，其實個主要事件喺呢度喎，咁樣，哦，你呢個係戲啊嘛，咁好啊，我哋睇下個 exposition 點樣擺法啦。你發現前面嗰啲 cut 嘅都 cut 唔到啊，全部擺咗喺度。呢一個戲係唔典型，佢個戲咧好似係推後咗一個最大個 drama 位咧，最 dramatic 嗰樣嘢推後咗開，但係前面絕對唔係冇 drama 嘅，所以呢個戲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示範，亦都係大家睇嘅時候，如果你攞起承轉合嚟分析，你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如果我哋太過俾嗰個最大嗰個 drama 追住，我哋淨係即刻睇，哇飛車爆破特技， 啊，又綁架又殺人，我哋淨係追呢啲，你就會發現你 miss 咗個戲最 powerful 嗰個位。所以呢個位你翻轉頭再分析或者再睇第二次，我估會有另一番風味。 同埋咧，佢嗰個唔即係唔好似平時咁樣嗰種起承轉合咧，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我以為咧佢去到嗰、那個即係去個教導所原諒嗰個反咧、嗯，咦可能係接近尾聲嘅喎，即係應該啲戲可能係呢度咁噶，咁啊 solve 咗嗰樣嘢啦，佢就可以重生啦，即係咁。嗯，但係點知嗰個位先係個戲啊！真係 另一個大嘅戲啊，係嘛？ 一個戲，嗰度先至係 呢啲。我哋即係呢一個 term 我比較少喺我的節目度講啊。其實好多時咧，初嘅編劇咧，佢哋學咧，好多時都係起承轉合，佢開始明白啦。即係或者佢好 micro 咁樣去 manage 到一件事啦。但係啲 twist 咧，即係我哋叫 crisis 啊，啲唔同嘅危機啊，佢點樣擺一啲合理嘅危機而令到將嗰、那個 係 啦，將嗰個主角再推向一個更加深嘅位置，令到佢萬劫不復啊！真係繼續落去。咁呢一啲咁樣嘅我哋叫 crisis 呢啲危機咧，喺呢個戲入邊咧，你見到佢一個一個咁 set up 咧，係好聰明，因為一開始佢嚟到呢度點樣生活咧，卒之佢要巴結嗰啲師奶啦，到巴結佢都唔知點算啊，佢扮有錢啊，扮要買地啦，點知啊整到個仔俾人綁架咗，綁架咗點知佢冇錢交贖金，搞到個仔都死埋，然之後捉到嗰個綁匪啦，然之後個奶奶咧又走嚟又鬧佢啦，跟住佢好委屈啦，跟住佢啊某程度上佢啊諗住揾一個解脱啊，揾到教會啦，點知又搞到有個咁嘅下場，令到佢到最後又遇到嗰個綁匪嘅時候，那個綁匪話：神已經寬恕咗我啦，令到佢一步一步逼去一個咁樣嘅極地啊！呢一個其實你睇翻成個戲嗰個鋪排真係好高。 所以雖然佢係同原罪犯係唔同嘅類型咧、嗯，但係其實某個程度喺呢種咁樣嘅推向極端嗰樣嘢咧，其實有似嘅，真係佢真係推到最盡。即係睇下你點，即係佢有嗰樣嘢。 同埋佢嗰個極端咧，我覺得成個戲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即係如果普通嘅觀眾、普遍人啦，即係我都係普遍人啦，即係去討論嘅時候咧，其實一個位好值得討論嘅就係嗰個宗教嘅出現喺成個戲入邊、嗯，因為嗰個宗教係某程度上喺呢個戲入邊咧，係某一個位推到佢咧變成咗個壞人㗎。即係佢為咗反宗教，佢做咗啲嘢，佢偷嘢啦，佢走去破壞人哋嗰個報道會啦，佢 係 識有人啦，佢做咗啲嘢係好邪惡嘅嘢嘅，其實。但係我哋完全情理之內、意料之外，我理解呢個人物，好明白佢啊！呢、這個人物幾咁即係幾咁立體，幾咁好做啊！即係再加埋我哋唔係淨係睇佢後面點樣嗰啲所謂嘅已經變咗壞人嗰啲喎，前面嗰啲我頭先咪話，哇！佢嗰種好生活化嗰種處理咧，我好記得有一場戲，我喺度諗，哇！嗰、那個演員要去到個咩境地先能夠有一個咁寫實嘅處理？好簡單嘅一場戲，佢為個仔食飯。佢為個仔食飯，跟住個仔個嘴角度有粒飯，佢攞咗粒飯，然之後擺入自己口度食咗。嗰、那個好生活化，因為好寫好寫就好生活化。佢建立佢同個仔個關係啦，佢作為一個媽媽啦，佢點樣處理嗰個仔咧？佢有陣時會少少即係唔至於體罰嘅，佢會擁個仔啊，少少打個仔一下咁樣嗰啲咧。佢咁樣建立佢同嗰個仔嗰個生活感啊，嗰個關係，到最後佢同個仔玩，然之後個仔俾人綁架咗。即係呢啲咁樣嘅前段嗰啲好寫實好生活嗰啲已經係做得好好。 佢其實咧，我覺得佢。但佢個編導好嘢就係咧，佢其實有啲位佢可以喺嗰啲位推得係即係煽情啲噶，但佢又冇，即 係 佢咧其實你睇佢個仔俾人綁架嗰晚，其實佢自己係走咗去玩嘅，即係去唱歌跳舞噶嘛，係嘛？ 其實 你諗下，因為嗱呢啲位你個正常啲劇咧一定會寫佢自己咁自責或者有啲，但佢完全冇啊！但係其實佢喺個戲度，你其實係 feel 到嗰樣嘢，佢一定係有喺裡面啦。但係佢冇喺呢啲位裡面追落去嘅，但係佢好多呢啲位就好隱。好隱晦，但係你又完全有曬嗰、那個角色裏面全部有曬嘅嘢喺 曬。即係雖然你會問問題，究竟係定唔係咧？但係應該係，即係所謂感受到啊！即係呢個，我覺得喺編導演三方面都係做得好嘅。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講咗《密陽》呢個戲啊，即係可能係一出睇第二次咧會比第一次領略都更加多嘅戲。咁大家就不妨一睇再睇啊， yep. 欣賞下呢一套咁出色嘅電影啊！咁、今日嘅一劇之本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